Don't keep on rolling。 音樂博格 Music Box。 同埋可能即係嗰個爵士樂手嗰個壓力嘅精神壓力冇流行樂手咁大，係咪咁理解法？ 我都相信係會係， 因為你唔需要跑嗰啲 billboard 啊、嗰啲 hot chart 嗰啲咁嘅嘢。咁佢哋最着重於就係你去食正你嗰個市場。咁你嗰個市場通常就係嗰啲少少上咗年紀嘅觀眾啦。同埋一啲想去接觸呢一樣嘢嘅人咯，咁所以佢哋係，如果你係想去接觸一種音樂，你係會研究噶嘛，點到你都會覺得啊，我想知道乜嘢係爵士，咁你呢一種音樂就啱你噶咯，變咗即係你唔係我唔係淨係聽，因為呢一樣嘢流行，所以我而家走去聽，我係想聽係因為可能佢本身係美國嘅。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文化歷史遺產咁樣。 咁如果譬如香港咧，我哋想多啲後生仔去了解爵士樂，或者甚至係對當代音樂多啲嘅認識咧。其實而家電台已經冇負擔呢個責任。喺學校入邊，你覺得可唔可以做咧？即係話我哋可以有啲教師可以即係令到啲學生知道有啲不同類型嘅音樂，唔係淨係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 Canon Pop 同埋得 K-pop 嘅。 其實係可以做，不過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啲老師自己知唔知呢啲嘢，即係可能啲老師自己都未必知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係我想是整體整個文化的問題的，不是單單是教育制度。 舉個例子，譬如簡單說我播一隻 Jazz 的碟，我不理即 是誰，即是總之是一隻比較好的碟給一個小孩聽，如果在美國是否通常他們都會接收到，即是會聽得，即是 會聽得，但香港我似乎覺得就是他們好像聽不入耳，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未必、即其實是看你怎樣給他聽，即譬如說我給傻炮他聽，他實聽得入耳的，因為傻炮很正的嘛，即個個都識的嘛，這些歌，或者你給007那個 theme song 他聽，其實都是 jazz， 他聽得入耳的，你給 Mission Impossible 他聽， 他聽得入耳的，他 聽得入耳的，都是 jazz 的，其實，所以看你怎樣去 approach 那件事，其實，因為外國是不是都會一定他們就立刻接收到，都未必的，其實都是看他家裡聽什麼類型的東西多。 即是說他自己本身童年或者他青少年的時候他接觸到什麼就影響了他一生。 是，絕對是。是，那這個就是我想不是只是音樂，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那現在 Canon Pop 呢，即譬如廣東歌呢，那個問題呢是不是即是我們太過市場化，令到我哋嗰個音樂類型係不斷收窄緊啊！咁呢個問題可能阿 Adrian 自己答先。 我答啊，我講先啦。咩？我覺得過去嗰十年去睇呢樣嘢啦。我覺得過去呢十年咧，係有進步嘅。我唔講唱歌嗰班啊，我講係樂手後邊編曲嗰班人都係好用心機去諗一啲嘢。但係亦都無可否認咧，佢哋都係要參考翻周邊嘅，尤其是亞洲國家咧，做啲乜嘢，佢哋用翻或者甚至乎美國，佢會參考翻嗰啲嘢去做翻一啲音樂嘅底出嚟。但係佢係離唔開一個 format 啊！我哋成日都講一個程式嘅，即係譬如一段時期興 unpack 嘅，咁佢就會集中喺嗰個範疇裏邊。咁嗰啲周邊嗰班做歌者或者唱歌嗰班人嘅水平去到某個位，其實未曾上到去咧，咁佢就圍繞住嗰個水平，大家咁樣去啦。我睇嘅流行音樂就係咁，唔係對至於 vocal 嗰方面，我唔可以去俾一個肯定，因為點解咧？每個人都有啲偏好嘅，男與女啊，我講聽歌啊，有啲人係偏向於近呢十年特別多嘅，其實好多好多好多假音啊，台灣腔咧，即係吊高音啊，你明我講乜嘢啦？阿 Roger， 即係好多呢一類嘢嘅，就 一次過全部都走曬去那邊玩玩呢啲撚，我唔係叫練練高嗰啲音啊、超假音啊嗰啲咁嘅嘢。 你再講嘢直接啲啦，又唔使驚嘅。 即係玩撚聲， 呢個台唔怕得罪人嘅。 即係我覺得係咁嘅。我聽啲今年都 我直接啲啊嘛，我直接啊。我聽兩個都冇分別咯。 你但冇辦法喎，呢個係 我聽 就係流行音樂， 我聽唔到有啲咩特別分別嘅地方。 我明啊，就係流行音樂嗰個規限咯，後邊咗個規限。 不過我好坦白講，其實就唔係好似我即係一般人講得咁差嘅，其實都有啲好嘅歌嘅。 係， 但係始終問題咧就係聽歌嗰個氣氛咧，同八十年代我哋聽歌的氣氛係完全唔同。 誒，呢個講得好，真係好唔同，真係好唔同。其實你話係咪個市場主導得好犀利？曾幾何時係嘅，即係八九十年代、零零年代，甚至 K 歌年代啦，我哋嘅所謂。但係過咗2010年之後，其實都冇乜市場，我覺得根本上。 啊，係啊，其實係迷失㗎。 冇市場啊，根本上。咁所以你如果你喺一個冇市場嘅情況底下，你都硬係要有個框，其實就好傻咯，我覺得嗰件事。咁你都冇市場啦，你唔使理佢啦，你中意出啲乜都得嘅喎，其實 係唔係？所以而家大家冇所謂㗎，主要你冇唱片公司咪讓大家照照玩音樂啫嘛，即係唱片公司唔係嗰個唔等於音樂㗎嘛。嗱好啦，我哋有少少時間咧，我想問埋阿 Roger 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如果你譬如話你咁中意聽jazz 咧，碟同埋現場音樂嘅分別喺邊度？以 jazz 嚟講， 咁碟就係將某一次嘅現場演繹。將它擺咗落去一個即係永遠都是這樣的啦。你每一次聽它都是這樣演奏，但你知道爵士音樂它其中一個最講求的東西就是它那種即興性，即係佢喺現場嘅時候，佢今次玩同下一次玩同上一次玩係可以完全唔同嘅。佢吹嘅 phrase 唔同，佢嘅演繹嘅感覺唔同。就算唱歌都可以嘅，今次我要拖長啲，下次我冇拖得咁長，就即刻可能轉第二個音出嚟。即係呢啲就係喺爵士音樂嘅一種，我諗係係一種趣味嚟嘅，我覺得係啊，當然係佢嘅藝術，但係亦都係一種趣味。咁當你個音樂你學得夠多，你練得夠多，你就可以咁樣去做嘅時候，其實你係好陶醉於呢一種音樂裏面。咁呢一樣嘢其實好影響我做人嘅，因為咧爵士音樂佢唔係完全冇譜嘅喎，即係佢係有個框架嘅，你都係要跟翻嗰個和弦嘅進行，你唔可以無啦啦偏離咗嗰樣嘢。咁你係點樣喺呢個和弦嘅進行嘅框架裏面，你去嘗試去感受自由？咁我覺得同我做人嘅或者生活嘅態度都幾息息相關。 咁簡單嚟講，爵士音樂咪代表自由？ 我覺得係有一種有責任感嘅自由咯，即係你唔會去，你係嗰種自由係你唔係去踐踏人哋嘅自由，即係自由係你去尊重其他嘅自由，亦都都係一種互相尊重嚟嘅。即係你喺爵士音樂裏邊，如果有一個人，佢係硬係要將佢嗰啲嘢咧就加諸你咧，其實就唔 work 噶啦嘛。爵士音樂你就即係嗰個合拍性就冇咗，咁你亦都可能唔好聽啦。 係啊，撞到砰砰聲啊嘛。 但係佢就係嗰種合拍、嗰種嘅交流、嗰種嘅互相尊重。我諗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咯。 咁咪香港聽爵士樂嘅演唱會係咪有頗大嘅限制咧？ 這個問題，其實香港有很多的 venue 都 OK 的，但是有時候音響可能會不好，因為它本身是design 的時候它是給可能古典樂 的場地這樣，所以很講求那個 sound engineer 那個錄音師，如果那個音響師工程師他做得好，那是可以好好聽嘅嗰啲音響。 你意思係喺一個現場音樂演奏嗰陣， 平時， 但係香港一般嚟講，據我即係自己親身經驗咧，大部分人都好離譜咯，大部分人都有劈屎咁樣咯。 因為個問題係佢哋可能未必有嗰個 training 啦，第一，即係佢哋可能係搞開古典音樂或者流行音樂，咁你知流行音樂就係好大聲噶嘛，通常。 你分唔清楚入邊 texture 㗎，嗱咁樣我，你就係聽咗劈嘢啫嘛。 爵士音樂是要講 texture， 講質地，講 層次， 前後闊度這些東西嘛，深度，深淺度，那這些全部都是很細細膩的東西，那流行音樂很少講到那麼細膩的那些音響。 因為流行音樂的、那個、concert 呢其實就最重要的部分不是音樂，是大家 幾萬人坐在一起嘛，一起去做一些事。 流行音樂，流行音樂 那個氣場來的嘛，那個 Jazz 不同， Jazz 是很純粹音樂的，即是你去聽是因為你喜歡音樂，不是因為你喜歡那個那個樂手穿的衣服，不是因為他穿他的化妝，不是因為他跳舞、所以是兩個。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現在譬如大部分人聽呢其實不是聽音樂的，是做緊另外一啲嘢，係做緊另外一啲嘢。咁、我哋所以即係中意音樂嘅人，我哋咪有音樂國教咯，就係呢個原因。 我想問多一個、另外一個問題，近呢十年咧，喺你嘅音樂嗰個範疇裏邊咧，即係啲樂手對流行音樂，你以你嘅記憶所及，你覺得呢十年嘅流行音樂有冇喺啲爵士音樂滲透咗喺裏邊？即係多咗呢一類型嘅元素喺裏邊。 有，其實我就好中意跟啲唔同嘅 arranger 嘅，即係啲編曲人咁咧。譬如喺香港咁樣，咁你一定會聽過 Tedlo 啦。 係。 咁有一位我都成日合作開嘅就係 Billy Chan 啦。咁可能佢而家冇咁出名咧，係因為佢少了出嚟啊佢，但其實他做很多很爵士的，咁即係佢哋啲 arrangement 係真係要聽的。咁譬如話、最近都有一個冒起的叫 Patrick Lui 啦，咁佢都幫同埋 Rock Band 咁樣，佢會去做一些編曲啊咁樣。譬如話早排可能方大同嗰啲音樂，其實都有陣時會有一啲嘅爵士嘅元素啊嗰啲喺裏邊嘅，即係譬如話佢有一隻碟係玩翻唱嘅，咁佢就揾咗我今次呢一隻碟嘅拍檔啊 ，Jazzro Lucero， 亦都係一個盲人啦 嚇。係記得， 佢玩玩鋼琴咯。咁喺嗰只 Khalil 即係方大同嗰只翻唱嗰只碟裏邊都有啊 Jazz 頭粉嘅，即係你會周不時都會滲啲有呢啲爵士嘅元素喺裏面咯。咁但係可能即係一個比較上 casual 啲嘅聽眾，佢未必會特登去 pick up 話啊呢、這個就係爵士啦，即刻就話哇正啊，我就好中意咁。即係佢未必係咁咯，佢就係可能好純粹去聽音樂，或者去平時可能搭車嘅時候，佢需要啲音樂去調劑一下啲情啊咁樣咯。咁佢會聽到，但係佢都未必會話呢啲就係爵士音樂啦。即係爵士音樂未必係成為一種氣候嘅，但係佢成日都會滲出嚟嘅喺我哋嘅歌裏邊、流行裏邊、流行曲裏邊。 簡單嚟講，係聽咗你唔知 道。係啊。 咁啊，聽過啦。咁啊，我差唔多啦。你有咩其他嘢仲 有啊？但嗰幅介紹，我想睇你咪有一扎音樂人。 係啊。 呢一扎，唔知道你睇唔可唔可以放到最大？你有冇有啲？我嗰陣時同你傾過話，我都想你介紹一下，起碼呢一班人，我想俾多啲人認識一下咁樣。 哦，冇問題啊，我可以介紹一下俾認識。咁呢一啲係我特登揀出嚟，係因為佢係比較新冒起噶啦。咁頭先講嘅 Patrick Lui 就應該係第一個啦， 係 即係左邊上邊第一個啦，就係佢幫 Rock Band 會編曲啦。咁仲有上邊嗰三位嘅吉他手啦，就有分別係 Trevor 啦，睇先啊 ，Alan 係啊，關啦，仲有呢一個嘅T Joe 嚟嘅，應該係 係。 咁佢哋係而家最叫做最多人會去聽嘅本地嘅吉他手。 係。 咁啊，Alan 咧，直情就係Eugene Powell嘅徒弟嚟添，係。 即 係 下邊。 佢唯一個徒弟，係啦。 包爾正啊， 咁又係包爾正， 包爾正啊。 咁下邊嗰度睇先，下邊咧左手邊第一個咧就係睇先，我記唔記得佢？睇唔到啊 ，actually， 睇先啊，我放大啲先。阿邵天慈嚟嘅，我覺得係， 係啦，咁佢係一個女仔嚟嘅，其實佢係一個女性嘅鋼琴 鋼琴手， 咁啊，咁係好少嘅香港，基本上冇咁滯。咁佢係一個其中一個咯，即係好少好少裏邊嘅。 但有冇記錯，佢喺啲演唱會嘅音樂會係彈奏噶嘛，係嘛？ 係啊，佢會彈奏㗎，咁佢係彈鋼琴嘅，佢好特別嘅，佢個 style， 佢個風格係夾雜咗古典同埋爵士一齊咁樣。係啊。咁仲有其他嗰啲嘛？即係都睇到。右下角嗰個係 Jazz Rail 嚟嘅。咁仲有啊，睇先。你繼續講啦，我抄翻你嗰張相啊，我而家。 你覺得呢十年裏邊呢一班年青人咧，對嗰個音樂嗰個圈子裏邊咧製作啊？甚至乎係演奏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唔好叫貢獻，係嗰個影響性都算大嘅，其實係嘛？ 唔可以話冇咯，即係我覺得係有，同埋佢哋係真係玩音樂嘛呢班。咁我頭先我而家開咗個幅相啦，咁就係、是左手邊下邊第二個就係 Anna Fan 嚟嘅，就打敲擊樂嘅。 係， 仲有擘大個口嗰個咧，揸住個口琴嗰個 CY Leo， 咁就係、是、都係一個口琴啊，口琴家咯。佢係一個吹古典又好，吹流行曲或者係爵士音樂，佢都係非常之耍家嘅。 耍家嘅意思係 好咯， 靚 咁簡單，好啫。 OK。 咁啊，話差唔多咯，我哋話 係啊，最後好似有嘢想介紹一隻嗰、那個一隻歌啊，係咪啊？咩？我冇記咗咩音樂啊？抗爭音樂啊？ 唔係，我呢度有啦， 唔係歌嚟嘅，嗰個係咩？係一本雜誌嚟嘅，就係、是、應該係啦呢個 Three C Music 咧，即係一個音樂嘅平台，就搞咗一個雜誌， 係 咁就。裏面訪問了啲唔同嘅人啦，咁其實就係講緊呢一年裏面啊，出現咗嘅啲音樂啊，咁佢有訪問到譬如話我啦，我阿哥啦，我阿哥嗰個好似我唔知係，因為佢有三期嘅，可能阿哥喺第二期出現，唔知點樣嘅。 係一個網誌定係一本書嚟噶？係書定雜誌？係 一本你可以買嚟儲低嘅一本書或者雜誌咯，你可以 就 咁有訪問嘅裏邊。 哦，就唔係網頁嚟嘅，係本書嚟嘅。 本書嚟嘅係。 咁係咪要喺坊間一啲或者一買音啊？邊啲地方會買到咧？咁啊，調翻轉 咁樣。你去上呢個 Three C Music 咧，你去 Facebook 嗰度啦。 係。 去 C Music 即係三字啦，即係 C Music。 係。 咁咧，你又可以去問佢可以喺邊度買到，因為而家未出嘅。 未出，係 啱，咁之後會出嘅，咁你可以問下佢有邊啲地方可以買到啦。咁我諗好多地方都應該買到噶啦。 明白。 OK， 即係呢啲等於我哋嗰陣時咧，類似吉他雜誌。 係。 吉他雜誌就講吉他同埋音樂。 你以前去 Tower Record 咪有咯，係咪 就類似啲啦。咁佢訪問咗我啦，明哥啦，黃顯仁啊等等咁樣。 係。好。這個非常好介紹，我們做這些音樂節目就是想給多些途徑人知道音樂上面的東西。 是的，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這本雜誌，他們都很認真，我覺得。 好， 多謝你。OK，那我們就有機會再約你再聊過。 OK，好 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Thank you。 播的時候都很感覺到這件事，尤其是這首歌的 melody 一起的時候，我很多次都會喊咗出嚟嘅，其實因為望向前路好似一片迷茫，真係唔知道黎明幾時會來啦。 唔係喎，你有 點樣 咧？你太聽唔明。 O K， 即係除咗搞爛腳之外啊，我希望用呢一隻歌同大家去一齊共度難關，香港嘅難關，我哋準備好未嘅其實？等一陣，好，呢隻歌叫做《說不出的未來》，送俾大家。 相遇灰暗，人们在抱怨天气胡说风光，我对你倾诉Oh,